好了好了好了，他要回座位了，然后就要骂人。 开始哦，开始哦，快做菜。桂枝汤，桂枝汤。 桂枝汤，桂枝汤啊！你生怕我又走题了。哎，后面在忙什么？还没有拿完药是不是？还是怎么样？那个好，桂枝汤给我在最后说一句啊。所以就是说，同学，我想我们自己开始学中药，对不对？就会了解到，其实中医它的逻辑其实并不是很复杂的，但是呢，在这个很单纯的逻辑里面，我还是需要我们能够考虑的变因都要面面俱到，对不对？就是不是说这个药补就是好，是不是？然后尤其是刚好啊，今天这个事件，我觉得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本来黄芪是很好的东西，枸杞也是很好的东西，红枣也是很好的东西，可是放在不对的人身上，放在不对的时间带上面，就会变成非常有伤害性的东西。因为你平常这样子光是想啊，你想那个黄芪、红枣、枸杞，你真的不会觉得那是毒药，对不对？心里头很坦然的，对不对？天天喝就觉得自我感觉很良好，增强免疫力，是不是？可是呢，实际上在不对的时候吃到了的话，哎，这个东西真的是可以死人的哦。哦，所以在我想这个故事也可以告诉我们，就是说其实重点不是这个药有毒没毒，对不对？而是要在对的时候吃到对的药，要在对的人身上用到对的药，这个才是重要的事情，是不是？就像是人参是不是很补的呀？当然是。可是人参可不可以吃死人的呀？当然可以，是不是啊？所以这样的观点有的话，我也觉得大家心里会比较踏实一点。那至于你就说啊，那一个黄芪、红枣、枸杞就这么可怕了，那还有那么多中药怎么办？那我说不要怕哦，因为这个逻辑就是阴阳虚实金木水火土而已嘛，就是不复杂的，好不好？就是这样的一个，它基本上是一个很单纯的架构啊。我讲难听一点哦，就是这个如果哈、啊，上帝当初在创造这个大宇宙的时候创造太复杂的话，不是就好像做了那个什么 Windows 系统的电脑一样，难用的要命吗？是不是？所以当然他是要赶快想一个贾伯斯的脑，对不对？用那种很好操作的那种苹果电脑，对不对？所以你不要把这个上帝的头脑想复杂了，想复杂的话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存在、哦、所以就大概就是就是基本的逻辑有了就可以了、啊、就是不要怕。好，那我们回到桂枝汤。那上次呢讲到这个桂枝汤的一些最先啊要学到的条文，那我们接下来讲的那个第二点的主旨啊，其实第二点的主旨真的就你只要知道一个概念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太努力去记什么东西啊。那六枝十六、七枝十四跟二十六啊，我们来看一下。哎，六枝十六讲了，那七枝十四我看。好，七枝十四我们来念一下啊。他说太阳病先发汗不解而复下肢，脉浮者不愈，浮为在外而反下肢，固令不愈，今脉浮固之在外，当须解外，则与一桂枝汤。好，这个故事它是讲复杂的，其实这个故事讲的还有别的条文是很单纯的条文，只是那个麻黄汤的条文啊。所以我用最单纯的说法来说，就是《伤寒论》里面有像是麻黄汤或者是大青龙汤这种以麻黄为主的剂啊，为主的方剂。那麻黄用来发表的时候呢，这个呢汗孔应该就是要原来是打不开的汗孔，所以用麻黄的力道硬把那个汗孔撬开，对不对？可是呢，一旦用了麻黄发了汗之后，《伤寒论》这个书啊，如果写到发汗的时候呢，通常都是只用过麻黄了。因为如果是桂枝汤的话，张仲景有说桂枝不叫发汗，桂枝叫做解肌， 就是把你只是把你的肉里面的邪气松开来推出去而已，不叫发汗，就是把关起来的汗孔啪嗒一个打开，那个叫发汗，那是麻黄做的事，不是桂枝啊。所以一旦你用过了麻黄剂，这个汗孔已经打开了之后，那接下来你必须要在意的就是说，麻黄敲开的那个汗孔哈，就像是生产过的女人的阴道一样，就是你怕她的是缩不回来，不是怕她打不开。那就是那个，对不起，我举例子的时候举那么烂的，就是 很好懂的，这有点 啊、哦，超恶劣。也就是说，被麻黄开过的汗孔，它的容易有的后遗症是关不起来的，不是打不开。所以用完麻黄之后，如果它的那个感冒还没有好透，你下一帖药就一定不可以用麻黄，就是条件就是这样而已。所以即使它一开始的症状是麻黄汤、大青龙汤的症状，你只要开过一次汗，后续继续把残余的风邪推出去的药都是用桂枝汤来收工，就不可以再用麻黄，就是这么一句话而已。那这一条是把故事讲迂回、讲复杂了。他是说啊，这个人呢已经开了汗孔了，然后呢，那个你知道古时候，因为张仲景这些条文都是在骂庸医的，知道吧？就是他说外面医生呢知道第一帖要开一个发汗的药，他已经发汗了。可是呢，发汗了之后，病人就说：“可是我还是手酸脚酸，我还是全身不舒服，我还是怕冷。”然后那医生就慌掉了：“嘿，已经开了汗了，怎么还没有好啊？那不然吃泻药好了。”然后就开泻药，就下肢。所以就是说，那个医生慌掉，药乱开了啊。因为张仲景的逻辑是这样子：你开了这个汗孔，如果症状还是一样，那你就继续用桂枝汤把它推到干净就可以了。可是外面的医生呢？却乱来啊，就是开了麻黄剂，开了汗孔，然后接下来还没好透，他就慌了，然后就给你吃泻药。那时候泻药当然不对，那如果用了泻药，害得这个人的病邪就垮下去内陷了，那内陷掉了之后就会变成别的症状，那用别的方子了。问题是这个人的病邪并没有内陷，他的脉象依然是浮着的，那他的脉象依然是浮着，就代表他的身体还有一定程度的元气跟抵抗力，把这个邪气呢用力的撑在外面，没有让它陷进来。所以脉象是像上一次上个礼拜最后讲到什么奇气上冲者可以继续给桂枝汤，对不对？就是如果他的元气还继续有把那个病气推回来的时候，你就继续用桂枝汤没关系。那这里也是一样啊，它是以脉象而论，就是当你这个脉象还是浮的，代表那个病邪还没有脱位，还没有完全的内陷，那汗孔又已经开过了，所以就继续用桂枝汤收工啊。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然后呢，26条啊，就是他这边都是拿一些小小的那个临床上面会遇到的小小的怪状况啊，一个一个分辨给你听。所以我觉得学《伤寒论》，你也可以说是要在跟着张仲景这个非常龟毛的头脑去学习辨证的技术啊。那这个7至26条，它的辨证技术是什么呢？他说伤寒呢已经发过汗了，就是发了汗以后他也觉得有好了，但是呢又过了半天啊，又过了12个钟头呢，他又开始觉得全身不舒服了。同学，我想你有的时候用药啊，就会有这样的经验，就是这个药好像把病邪推出去了，可是你身体里面有一点残余的邪气，那又过了12个钟头，它又开始又开始好像繁殖出一个病了，就是没有一次就干净的时候，就你先松掉一下，但是后来又觉得怪掉了。那这样的时候，好，所以张仲景现在要给你的那个条件设定就是说，现在他过了半天又开始烦了，可是他的脉是浮紧的。那你想想看，每一种病毒啊，攻击人的身体的层次都是不一样的。就好比说，光是一个太阳病，对不对？就有什么风气伤了你的胃气，跟寒气伤了你的淫气，这样的一种不同层次的深度的攻击，对不对？那寒伤淫的麻黄症，人会觉得好冷好冷，脉是紧绷的。 那风伤胃的桂枝症，这个人脉是比较浮缓的，对不对？只是怕风却不如何怕冷的，其实光是一个太阳病里面已经有不同的层次了。那他现在展现出来的调性就是说，好像你这一次中的病毒哦，它的那个深度有一点比桂枝汤深，比麻黄汤浅，所以呢你发了一下之后，它再长出来的时候，那个脉是浮紧的。既然是浮紧的脉哦，就已经带有一些麻黄症的调子了。但是这个时候到底这个麻黄症的调子的浮紧脉，在这样这样的条件下能不能用麻黄呢？那张仲景是认为不要用麻黄了。因为啊，其实麻黄这个药啊，最主要的功能只在于开汗孔，而不是驱除淫分，就是不是驱除脉管里面的邪气这件事情，麻黄跟桂枝都是可以做到的，甚至桂枝还做得比麻黄好。也就是即使是一帖麻黄汤里面，它也一定要放桂枝打底的，这样听得懂吗？所以麻黄只是让它那个邪气可以从里面出来，有路可出，重点在这里，并不在驱邪没有麻黄是没有关系的。那如果有一个汤剂啊，像麻黄汤是麻黄、桂枝、甘草跟这个杏仁嘛，那如果有一个汤它没有桂枝啊，只有麻黄、甘草跟杏仁，这是在治什么？这个是治疗反寒邪束住肺的咳嗽，就是肺受寒的狂咳嗽。也就是说没有桂枝的时候，它甚至不能够发挥整个麻黄汤的那个主症框的疗效，它只能够对肺有作用，这样听得懂吗？所以你就知道要有桂枝，那个药性才能够运行在脉管里面、血管里面，只有麻黄其实都还没有那个力道，只有麻黄只能开肺，不能开到血管里面的东西。所以呢，一旦这个人汗孔开了，已经发过一次汗了，他即使是一个受寒的麻黄的脉症，还是继续用桂枝就好，不要再用麻黄了，因为他已经开过一次汗孔了。那12个小时之内汗孔是不是就马上关得起来呢？基本上人类没有那么大力道，生产完之后要多久才会紧缩回来呀？是不是就是好像没有那么快啊？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能够了解的话，我想这条文理解上是没有那么难的啊。它就是一层一层的逻辑，这样子讲着讲着，就是用理解的就好了啊。所以同学就记得说，只要你用过一次麻黄，后续的时候都不要再用麻黄了，就这样就好了嘛。记到这个程度就好。但是，如果你是用了一次麻黄以后，这个人继续是狂咳嗽什么的，你用麻黄是为了治他的肺，不是用来发这个汗，那就可以用。这样听得懂吗？他的。让他走的地方不一样的时候就可以啊。那还有一些麻黄剂是不会发汗，那另外算啊。那这个再来，所以这个地方我给他的这个说明就是：发汗或下后余邪未尽的时候，就是身体里面还有一些感冒，太阳感冒还没有打干净的时候，通常是用桂枝汤当做这个后续的收工药。当然如果同学怎么，我们以后学到小建中汤的时候呢，小建中汤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感冒收工药，就小建中汤是桂枝汤的芍药加倍之后再加麦芽汤，那这样的方子其实你感冒到后来啊，整个软绵绵的，你也不知道该吃什么药啊，就小建中汤这样的一碗一碗的喝，养着养着其实好的还蛮快的啊。所以小建中汤是一个感冒的时候可以用的补药，因为你知道好多补药感冒都不能用的哦，对不对？因为说补药会束住风邪，是不是啊？补药束邪气，可是小建中汤是一个不会束邪气的补药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人正在有风邪、正在虚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用小建中汤。那这个，后面我再说的是身体痒的时候，有时候可用，就是。这个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因为等到你将来要学了很多直接可以治身体痒的方子，你一定会忘掉这一句话，因为一定会跳过去用更有效的。比如说身体痒的时候，你会发现葛根汤比这个有效，所以这句话基本上是废话，是不是？所以 但是意思就是说，我这边只是要给同学一个概念，就是说当一个人的这个皮肤底下还有一些邪气风邪啊没有驱除干净的时候，常常是会呈现出一种痒痒的感觉的。那知道到这样程度也好，就好了。因为真的治皮肤痒啊，有什么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啦，什么桂枝加葛根汤啦，葛根汤啦，桂枝麻黄各半汤啦，桂枝麻黄二一汤啦，那这都比桂枝汤有效啊。所以就知道就好了。而且还有所谓的单位药啊，就是如果你只是要治痒的话，什么都哪一个单位药很有效，就是止痒，发汗止痒，只做发汗止痒这件事情，是哪一位药啊？浮萍。哦，水面上浮的那个浮萍，中药行也抓得到的，就一把浮萍随便丢，然后喝了就止痒了。 是喝 哦？啊？ 我以为是洗。 洗也说不定有效哦。因为洗要用洗法治痒的药物哈，是这一味药。 枳实吗？ 枳实。枳实用醋泡在电锅里面蒸热，然后包在手帕里面这样子搓。然后其实你光是麻黄煮水啊，然后拿那个手巾擦一擦皮肤都可以止痒的，就浮萍是可以吃进去的，那麻黄跟枳实是万用的。 拿中药 啊？ 拿中药比较针对拿中药 风疹块。枳实的话是有那个疹子，一粒一粒的小红疹的，就你那个红疹越摸的觉得有坨坨，枳实越有效，枳实要有坨坨。 明白。 不是淋巴，不是淋巴，淋巴是另外算。 我说明白。 哦哦，对不起。 好好好，风疹。 那至于说，那边顺便多讲一点点啊，就是说像老人，因为这东西是将来都是要学的，就是辨证的区隔。就像我们如果是学经方学的久的啊，老人家到冬天容易身体发痒，对不对？那通常一定是开真武汤嘛？怎么讲呢？因为你知道他老。那老人本来就是哪里好笑啊，死小孩！就是因为你知道，老的人就是新陈代谢开始比较缓慢，对不对？那其实人呢、哦，就是皮肤是要不断的把老旧的皮肤变成角质脱落，对不对？然后呢，新的皮肤长出来。那如果你呢，这个在天气干燥的冬天，本来就已经新陈代谢比较缓慢的老人家，他的新的那个皮质啊长得就更慢了，所以他就会有觉得那个外面已经掉下去的那些角质掉下去之后啊，他就没有那层保护的皮质了。那这样子新陈代谢已经趋于缓慢的人的冬天皮肤发痒，那你必须用真武汤整个提振他的身体的整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哦，所以那时候是另外算，那根本不算风邪，对不对？哦，那是新陈代谢的快慢的问题。所以就是这些很多很多，没有很多很多，讲的好像吓唬你一样，就有几个大方向要知道一下的。那个什么鱼虾蟹中毒的那个痒红疹块，那个是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啊，那以后会教导，所以不用急。然后。再来啊，7-22条啊，每次教是都要教，可是我今天真的好好奇哦，我想要问同学，到底这个症状常不常见啊？就是我生平好像只见过两次这样的患者，所以我今天要问一问各位同学哈，那这个7-22条的故事情节，我觉得我不要念，我直接用讲的，就是。它是一种出汗的状况，这一种特别的出汗的状况要用桂枝汤来治疗，那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我这样说哈，就比如说如果我们是一个气虚，就是阴阳里头阳比较虚的人啊，其实天气一热就常常会狂汗不止了，这个就另外算啊，这另外算。那但是呢，在这种不冷不热的天气，就是一般正常人并不会如何之出汗的天气啊，你们有没有遇到过，或者你自己是这种人，就是啊平平没事啊，就是平平没事过日子，对，忽然觉得身上有一股热气涌上，然后啪一身汗，然后一身汗出了以后它就停了。 更年期 有没有？更年期，那不是更年期的有没有遇到过？因为我遇到的是男生， 你也有过，对不对？还有没有人遇到过的？自己有也可以。就这个这样的状况，人遇到过的，我举手看看，看多不多。哈？ 就 一阵，对，就是忽然你觉得身体有一阵热，然后出一层汗，然后就停。就是震汗。这样听得懂吗？一阵一阵的汗。那这个东西啊，那个震撼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丁助教，你这种会骑机车的人呢、啊，有没有过一个状况，就是那个机车忽然骑骑，啪一声，那是什么东西？ 爆震。 那是怎么来的？ 排气管，一个可能对排气管的那个碳微粒积太多，然后油气累积的。 就是这个震撼啊。以一个象征性的画面来讲，是有一点像是这个那个机车骑骑忽然破一下那个东西。为什么一听他还举一些奇怪的例子，我就坏掉了。我啊？ 哦，没有，是我的机车没有破，就是我有看过有。 哦，就是桂枝汤它的逻辑对不对？不是说人的这个营气是走在脉管里面的啊。然后人的胃气是走在脉管外面的嘛，那人要出汗呢，就要这个营气里面的这些能量哈，能够出来到胃气，对不对？然后再从毛孔出来，就它是这样一个路数，是不是？从血液里面，然后出到微血管，再进入皮肤表面的汗孔的结构，再出去，这样的一个做法。那张仲景就说啊，通常人的营气跟胃气之间是一种互相照顾的关系，就是如果这个人呢，他的胃气啊觉得能量不够了，他就会跟营气说，不好意思，你再分给我一点能量好不好啊，就是胃气这边有不够的时候，就会跟他要一点这样子。可是呢，有一种状况啊是这样，那我要想的是，有的时候呢，他这个人哈、啊，从营气要走到胃气的这一层障壁啊，刚好有卡住了，那他就会有这种震撼的现象。那要解释这个震撼的现象呢，我也要先说一下自汗跟盗汗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要三种汗法，三种汗的状况，我们要稍微给他分辨一下。基本上哦，如果是多汗的状况，我们中医大多数的情况是认为说这个人是虚了，啊，就好比说人呢，就是因为虚了，所以汗孔才会松开嘛，对不对？你总不会说这个人力气很饱满的时候汗孔是松开的嘛，是不是？所以就是如果不正常的多汗，因为天气热，你做运动出汗那是正常的，这不要算，但是不正常的多汗的时候，你都要想象是他的汗孔没力了，关不起来了，松弛了，这样子的想法。那这个自汗跟盗汗的差别就是，白天清醒时刻会乱出大汗的，这叫自汗。那盗汗是等到你睡着了之后，在你失去意识的时候出了一身汗，它是像小偷一样啊，在你不知道的时候摸出来的汗，叫盗汗，那你懂吧？所以清醒时刻特别有汗的叫自汗，睡着以后出一身汗的叫盗汗。那自汗呢，我们最常用的经方就是以后会教的桂枝加附子汤。那桂枝加附子桂枝加附子汤啊，它的那个方剂结构就是桂枝汤里面再加附子，那附子是补阳气的，加泡附子。那补了阳气的意思就是说，桂枝汤那个从营分走到胃分的这个循环，对不对？你加强了阳气带到这个胃分之后呢，它的毛孔就会得到比较多的阳，就会有力气关得起来了。这是桂枝加附子汤。那如果这个人他的这个外表的这个身体里面最外面这一层能量啊，这个胃分的能量特别的薄弱的话，这人就会啊，同样这个天气，别人呢也没有怎么出汗，他呀前胸后背啊都湿得一塌糊涂了，大汗淋漓的状态， 这样，那你就知道这个人是他的表面的气场的能量是太虚了，这样子知道吧？所以，其实这个桂枝加附子汤的自汗倒是比较讲的，大家都比较有感觉，因为这年头这样的人好多啊。那么，那至于说盗汗的话，那我们中国人的观点是认为说，虽然我们平常是说胃分在外面，营分在里面，但是呢，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胃分的里面的气呢，就会尽可能的回到营分去休养。所以呢，中国人的象征性的幻想画面是认为，在人睡着了的时候，胃分会缩到营分里面去的。那胃分缩进营分里面去了之后，才发生的出汗呢，通常是营分本身太虚了，就是在营在外面，胃在里面的那个状态的时候，反而出汗，代表是营虚，不是胃虚。当然这件事情是不是有绝对的那个什么科技上的真实性，我们就不考究了，因为我们只是在用象征物在开药而已。那这样子的盗汗呢，甚至这个盗汗啊，因为像这个自汗盗汗，对不对？那个同样的方剂，你知道人的身体是汗尿同源，所以小便失禁跟尿床都算到这里面，这样听得懂吗？那这个，所以这个盗汗啊，或者是尿床的状况，那通常我们经方常用的是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啊，就是平静自律神经，就是龙骨牡蛎在放在桂枝汤结构里面，去让你这个血液经过的地方都比较能够安稳，这样子，那把能量收进来啊。那当然龙骨牡蛎怎么样收能量，这以后单单为本草教的时候会讲到，今天也不急着说。那至于说后代的那个后代方治疗盗汗的话，就花样非常的多啊。那后代方，对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人有盗汗的现象的？睡着以后一身汗的有没有？就醒的时候汗不多，但睡着以后身上湿的很凶的有没有？那你震撼的时候是醒的还是睡着的？醒过来才汗，还是汗了才醒？哦，这个考倒我了，因为醒来了之后一震撼还有可能是震撼，然后呢一睡着就汗醒可能是柴胡症，那要睡着了之后汗了，然后你呢再慢慢醒，那才是这里。所以哪一种呢？ 是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震 撼。那你醒来的当下也不知道你醒之前几分钟流的汗，对不对？ 应该是瞬间流。 瞬间流的。哇，你站在三种辩证的交界点，今天我自愧不如，好不好？我无法清楚的辩证。但是我知道，就是如果这个药本身不是那种很毒的药，你可以猫猫看，可以猫猫看。但是桂枝汤没办法用，因为桂枝汤要用在你出汗前的那一个段时间，那时候你时间上抓不好。但是像后代方，如果治疗盗汗的话，常常是放一些那个浮小麦，就是带壳的麦小麦啊，然后再放一把桑叶。其实有的人好状况好的话，一把浮小麦，一把桑叶，因为我不说剂量啊，因为这东西不毒的，就桑叶跟浮小麦煮茶这样喝一喝，哎，盗汗就好了。那再不行的话，再来修自律神经，看要不要用桂枝龙骨牡蛎汤之类的啊。所以这个是桂枝附子汤症，这个是桂枝龙骨汤症，或者是桑叶浮小麦等等等等的单位药的症状。那这个震撼呢，在张仲景的解释里面就是说营卫不和。就是说当这个胃气呢，他好像觉得哎，可以吗？有什么不清楚的要我补充吗？没有，我没有在责怪，我只是说有没有很不清楚的，有可以有清楚啊。那这个就当这个人的胃气需要能量去关汗孔的时候，他跟营气说，哎，不好意思啊，妈掉点头寸啊，然后妈就刚好今天出去买菜来不及给小孩钱，然后他就这时候就穷啊啊，然后所以他就在那个穷的那个当下，他就觉得啊，现在没钱怎么办，汗孔就开了，然后就 逻辑怎么开口， 就是胃气在叹息啊。那这样讲不好是不是好难理解是吧？不要讲这例子，我 没钱， 我今天是怎么了，我 嘴巴张开好了， 就是他就 就他没理了啊，反正胃气就一下子得不到那个营气提供的能量，就本来营胃和谐的状态是胃气需要能量，营气就会一直支援他。可是呢，他那个胃气一下子就这个脏壁啊被塞住了，所以呢，他又得不到能量。他得不到能量的时候，这个人他的身体感就会觉得，哎，身体忽然觉得热，有种热烘烘的感觉，然后汗孔哒哒哒哒哒哒流一下汗。可是呢，这个营气啊，到底不会跟这个胃气啊太绝情了，就是会觉得说，哦，你已经没力到出汗了，赶快我再给你一点，再给你一点，就没事了。所以就是一天清醒的时候，哎，有一个时间带，忽然觉得热，然后出一身汗，这样的感觉，这叫震汗。那这种震汗是桂枝汤主治。那为什么要用桂枝汤？因为桂枝汤它的结构上是专门用来打通营卫的，对不对？所以这个营卫不调和的障壁是一定用桂枝汤啊。所以这个故事就讲到这样子。那它怎么用呢？张仲景说的用法是先其时发汗。什么叫先其时发汗？就是啊，如果你差不多知道你身体那个震撼的规律，你就知道说我差不多每天就下午两三点的时候，大家就会有那样一震撼，那你就中午12点吃桂枝汤，然后裹棉被，然后发一次汗，就是先用桂枝汤把那个营卫打通一次，然后再等到两三点看，哎，我已经把你打通了，那如果两三点还会有一震撼，代表还没有够通。但是如果打通一次以后，两三点，哎，你就觉得哎，好像没有了，代表说没问题了，那塞住的地方已经通了，所以就没事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用桂枝汤调和营卫的这一路药性去处理的啊，这样的一个张仲景的学理。所以呢，这边他在讲的是无病之人呢时发，我这边讲义上写的啊，无病之人时发热自汗的状况的时候是可以用桂枝汤的。那这样子是不是还蛮容易理解的啊？临床上抓主症不难抓嘛，对不对？可是呢，这样的自汗真的是不牵涉到情绪型的哟。我要说的是，因为后面我说西医有断为甲状腺亢进或者是更年期的情况，因为你知道中医西医的病名根本是不统一的，对不对？那可能你这个自汗的症状啊，你去看西医诊所，西医会随便给你一个，哦，你内分泌失调或怎么样的东西，对不对？那所以可能西医会说，哦，你这是甲状腺亢进，所以自汗。那甲状腺，你就是我请各位同学要分辨清楚哦，我绝不是在说桂枝汤是治甲状腺的汤哦，这样懂吧？就是《伤寒论》的方子是对症状开药的，就是如果你的甲状腺亢进，它的状况刚好就是时而自汗一阵的话，那你就用桂枝汤怎么处理。那如果你想想，如果有这种自汗症状的人，你觉得他的那个时间一定是规律的吗？也不太规律，对不对？但你大概抓一下就好，就是反正你就知道现在还没发汗，你就先吃药，大概就是这个想法就可以了。那你因为我这样说哈，同样是甲状腺亢进的自汗，有的人是心情没有什么变化的自汗，这种心情没有变化的自汗是用桂枝汤。但是也有一路的人，他是心情会有那种心慌慌、心乱乱、焦虑一阵的出汗，有没有这种的？那有心慌慌、心乱乱、焦虑的那样子的感觉的时候，其实挂到的是后面会教的那个治疗火逆的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是挂到别的方子去，好不好？就是所以这个东西就同学知道一下。那你说，哎呀，那我又是一阵一阵的自汗，我又是心慌慌、心乱乱、焦虑的，那我到底要吃哪一个？都吃啊。就是你老实说，我看那些经方的前辈们开药，对不对？ A 方加 B 方是很普通的事情啦。但是桂甘龙骨汤跟桂枝汤不能合并，因为合并以后就会变成桂枝龙骨牡蛎汤，那又吃别的东西去了。所以要分开吃，就是他那个就是分开来，就是你可以今天吃 A 明天吃 B， 然后你就会可能会体验到的是，哎，因为你知道桂甘龙骨汤是治心慌慌、心乱乱、焦虑嘛， 那你也知道桂枝汤是治一阵阵的汗嘛，对不对？那你就知道这个汤对这个症，那个汤对那个症，那你哪个症把它消到没有了，就专吃另外一边就好了，这样就可以了嘛。交替吃，今天吃一种，明天吃一种。哦，对了，还要想，有些想跟同学小小的提醒一下，就是同学如果是那个这个中药方的这个初学者啊，在学习经方的时候，我有一点麻烦各位的建议，就是希望各位同学每一个方剂第一次用的时候都练习用煎剂，因为啊，经方其实在相对而言是一种药开的比较重的方子，就好比说开后代方的话啊，常常一个药就开什么一钱啊五分那样子的量，可是开经方的话，你看一碗桂枝汤或者是桂枝三钱就这样丢下去，对不对？所以其实经方的汤剂药性是蛮猛的，对不对？我常常说什么桂枝汤，如果你要吃科学中药的话，可能要吃到什么12瓢才会有那一碗的力道，那小茶壶汤至少18瓢，对不对？可以当饭吃了。所以就是说那个经方其实是蛮大包也蛮猛的，但当然还不会，有的时候不会比十方大包，因为十方一开30-40味药，经方的话就5味药，所以到最后还是比较小包，但是每一味药用的是比较重的。所以啊，当你要期待经方有疗效的时候，你至少要什么什么，就是你知道江湖传闻什么一剂之二剂矣，对不对？就是吃一碗就有 feel， 吃第二碗就好了。要要有那种感觉的话，其实要靠煎剂的那个剂量比较有把握。那么，而且经方呢，它又是一种经方，因为是非常严格，就张仲景是一个非常龟毛的辩证的人，所以经方它的你的使用经验就是这样子。一碗喝下去，你有打到还是打错了的感觉会非常的清楚，就是有重就马上就有好转的迹象，没有重就不对，就是感觉就是不对。所以有重没重这个感觉经方的世界里面是非常非常清晰的。那但是如果是初学者啊，你用经方的时候一开始就喜欢用科学中药那种什么0.5克的1.5公克那样吃，有的时候你是根本没有到达有效剂量，所以你就搞不清楚到底有重还是没有重，然后就会整个人的学习就会懵掉。哦，所以初学者的话，你知道扎扎实实的一碗的剂量还是要喝到，这样在学习上是比较有帮助的。那你说什么时候科学中药？就是如果你要比较长期的调补身体，对不对？你喝煎剂，你确定这个这碗煎剂是有效的，那你之后科学中药慢慢收工，对不对？就是第一碗第二碗用煎剂确定这帖是开对的，然后之后我要带上班或者带上学，对不对？带出国，那你就科学中药带在身上慢慢吃，这样就很悠哉闲哉啦，是不是？但是那个对或错，有的时候你用那个微剂量的科学中药你就分不出来。所以从前班上有一个老同学就跟我讲说，老师啊，其实真的是经方好用十方难。其实他这样讲我也是有这种感觉，因为哦，经方你一开下去对错分明，你完全立刻就有那种所谓的反馈 feedback， 马上就会知道你到底做错了没。但是十方开下去有的时候就是不等15天也搞不清楚它好了没还是不好没，然后就是慢慢的调体质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学习一定要能够立刻的分辨说我这些药是对还是错，那种就干净明快的用药经验才能够让人那个整个系统赶快建立起来。所以我自己的心情是这样的，我觉得初学者一定要先学经方，因为十方是那种你药已经用得很巧了，就是你开始有一种 feel， 就是说我知道这个药我只要看一咪咪也会有效，就是已经有那种小巧的那个 feel 出来的时候，你用十方才会用得舒服。那一开始的话还是就是大开大合的经方对学习上面是比较有利的。好，就像补中益气汤要有效，对不对？15天一个疗程。补中益气汤不是什么坏药哦，只是药开到有效你也要吃足15天，而且这15天里面你有一天忘了吃，那个药效就垮掉，就是那个药效是很需要呵护的，很娇贵，不像经方粗生粗养，红枣不去喝也没有关系。 因为补中益气汤真的是很好的药，它也是用黄芪剂嘛，对不对？它有一些药物去引导黄芪去强化你的腠理，把你这个气场建立起来，真的是很好药。可是补中益气汤的使用经验是什么？第一个，瓜牛爬杆，就有一只瓜牛在爬一根竹竿，白天的时候爬上去20公分，晚上的时候又掉回来10公分，然后第二天又爬上去10公分、20公分，然后第二天晚上又掉回来10公分。所以请问他要待几天才爬到杆顶啊？就这样的故事，你知道，补中益气汤就这样。那他掉下来的时候，你不赶快把他继续下一碗下去，他就一直掉下来了。然后另外就是补中益气汤这样爬爬爬，对不对？还会有什么放风筝的问题？就是因为他是把那个气啊往上面爬，所以如果你下面的气不够的时候啊，你就不但觉得哇头脑开始清醒了，你腰开始酸，因为气被拉上去了，底下空了，就是，所以这个就是，而且你还要15天才知道你头开始清醒了，腰开始酸，你知道？哎，不，真的那个肾很虚的，不是因为他是一口下去腰就在酸，就是，但是你如果用同样类型的方剂，比如说金方的小建中汤，对不对？不太会有这个问题。这金方的话就是踏稳大地再往上面打的，所以不会腰酸。当然不是说十方不好，只是说十方它的每一个路数都比较小巧，就是好像绣花一样。那金方的那个结构比较大，比较像盖房子。那所以呢，我这边讲说，所以我刚刚讲到的是甲状腺亢进也不一定是要用桂枝汤，这一定要知道。像更年期有没有人是一阵一阵出汗的？有，对不对？但是你说更年期是不是一阵一阵出汗要用桂枝汤呢？不一定，不一定，因为更年期的治疗啊，以后一定会教的，所以今天也只是先讲，同学不要紧张。就是更年期有更重要的辨证点，就是你有没有温经汤症。那如果一个人有温经汤症的话，不管是男的女的，年轻的老的，那都是照更年期，就是都是照温经汤症来医。那么温经汤症的主症怎么抓呀？嘴唇干，就这样。各位同学，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你是全身哪里都不干，就干嘴唇啊？有没有这种人？有吧？有的话，你就是温经汤症，就恭喜你更年期到了，请吃温经汤啊！啊，不能护唇膏吗？不是，就那个调体质嘛，对不对？就一个嘴唇也可以告诉你很多内在的秘密嘛，是不是？ 忽略。 就是温经汤症，第一个辨证点是嘴唇干，第二个重点是手心热。但是嘴唇干的人多，手心热的人稍微少一点。所以如果我跟你讲，嘴唇干不等于口干哦，就口干其他汤症非常多哦。我这边只是讲嘴唇哦，因为嘴唇是人的那个腠理的横切面，你知道，就它是问题在腠理那边的。所以这个你通常我们抓主症的话是这样的，你只要嘴唇特别觉得干，你就用温经汤。那温经汤的话，它可以把那个血哈，运行在这个腠理里面，然后才能够润上来这样子。但是我只说干哦，没有说嘴唇发黑哦，没有说嘴唇没有血色啊。就你嘴唇发黑、嘴唇没有血色，那都是另外算啊。嘴唇一圈呢看起来黑黑的，那个是脾胃太虚了，那叫补脾胃。那嘴唇没有血色，对不对？那个有的时候是任脉的气血不够，那个是要用一些补气血的药，然后加10颗白果，就银杏的种子，把那个补药引进任脉。所以这个是字法都是不一样的啊。那所以这个东西以后妇人篇会比较用力的讲温经汤啊，因为温经汤呢，它整个那个方剂的理论结构是挂在那个少阳病下面比较好讲，就是关于一个人哈，温到了更年期，明明是他的那个子宫是已经要关机的状态了，可是关机为什么人反而在烧，对不对？就是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是反过来的火灾警报，你听得懂吗？就是当那个火灾感应器啊，感应到有热的时候，它就会喷水嘛，对不对？那温经汤症就是你的人体的那个感应自己的那个东西啊，感应到你的子宫太冷了，就喷火，就这样。所以你重要的是要暖子宫， 暖的子宫的感应器觉得哦够暖够暖，不用喷火了就没事了，所以是感应器的问题啊。我这个例子就觉得很夸张了，我跟今天我被我自己讲的例子都吓到。 都很贴切，没关系 啊， 都很贴切，没关系。 你还安慰我，对不对？那这个，然后呢？这个营卫不和，那我们现在反过来讲啊，反过来讲，最后再讲一句话，就是营卫不和这个状况，我们说张仲景提出来的是这个人一阵一阵的汗。可是我们后代的医家就可以拿张仲景的这个理论反过来思考，就是如果一个人是营卫不和的体质，他还有可能呈现什么样的症状呢？就是用病机去想出多一点他可以治的症状。那后代的医家呢，常常想到的症状就是后面这两个，第一个是常年低热体质。有没有人是那种听说有很多女生是这样，对不对？就是她就一直会有一点小烧小烧的感觉在那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有没有？没有，那就忘了她好了。就是微烧微烧微烧的，常年低热，就是比较健康的人，如果量口腔温度的话，通常36.5嘛。那可能他就是平常怎么量他大概差不多都是37.2那种感觉，就是这样的一个体质，那也是某一种营卫不和的代偿，所以这是桂枝汤可以用的机会。但是一定要那个人本人没有太多的那个燥热口渴的感觉，因为如果是真的燥热口渴的那种烧，对不对？有的时候是气虚发烧，有的时候是血虚发烧，所以气虚发烧是补中益气汤，血虚发烧是当归补血汤，那都是另外算啊。你真的有烧起来就不行了，是低热啊，没有说高热啊。那个没关系，同学不要紧张，我讲这些东西之后会有单独的辩证的那个讲题在讲的哈，因为讲当归补血汤就会讲到说它跟白虎汤要怎么样分别，这以后都会讲到，所以我今天提到的东西同学不要害怕说记不得，没关系的啊。然后另外一个桂枝汤在近代被发现的用途是什么呢？身体左右侧偏汗出，就是有一个人啊，他身体呢只有右边特别会出汗，或者是只有左边特别会出汗。那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观念，认为右半身属阳，左半身属阴，对不对？那这个人的右半身跟左半身的那个能量不能交流呢，也可以挂到这个中医象征性讲法的营卫不和。所以右半身跟左半身的温度状况、感觉状况、皮肤干湿都很不一样的人，可以用桂枝汤去调节它。好，这个不难懂吧？其实真正发生什么事我们搞不清楚，因为这个说不定跟人的神经是没有关系，对不对？但我们都不管了，反正可以医就好了。那至于说这个后面讲说运动不足的肌肉酸痛啊，是这样子，其实桂枝汤它本来就是治疗那个感冒的时候肌肉有点酸软嘛，对不对？那就是那这种时候，那你就干脆就肌肉酸软就算主症好了嘛，对不对？我坐太久肌肉酸软，吃桂枝汤活活血，通通营卫，这可不可以啊？因为人有的时候要动一动，那个营气跟胃气才能够交流顺畅嘛。你太久不动了，整个人就瘫掉了，是不是？那种时候你就桂枝汤喝一喝。但是呢，其实真的严重的用到以后那个血痹篇的黄芪五物汤，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太久不动，张仲景说有些人就是，那不要说有些人，就是这种人啦，一天到晚就坐在家里面，就你知道电脑那边按开就看连续剧，一看就8个钟头，然后那边抽香烟，就是完全植物人状态。那种人如果开始觉得手脚都麻掉的话，那要用黄芪五物汤，那个通营卫的效果更强的，桂枝汤不够力。但是你们那种没有像我这么残废的，可能就可以了。那另外呢，桂枝汤在妇人篇里面啊，16-1是治疗怀孕害喜的。什么东西？你们在时间到了是吗？ 已经超过 三分钟。 超过三分钟了。好，第5条重视可以下礼拜讲，怀孕害喜先讲，因为这还属于营卫不和的范围。就是啊，那个一个女人啊怀孕之后啊没什么其他病啊， 他说：“妇人得平脉，阴脉小弱，其人偶不能食，无寒热，此为人臣啊。”就是说，一个人脉是没有什么太特别啊，那就是他的这个把这个可能尺脉啊不是很有力，那但是呢就一直吐一直吐，然后呢也没什么发烧，那就知道他是怀孕了。啊，对不对？不是感冒，怀孕了啊！那这个不是啊，就电视剧天上演的嘛。他有人，有一个女人叫，你就说啊、哦，是不是有啦？是不是就这样的剧情嘛？啊，没什么了不起。今天电视都在演，不用张仲景写啊。那按说这个东西呢，应该是差不多怀孕60天、2个月左右的身孕的时候比较会有。请问是这样子吗？请问一下，你们怀过孕的同学告诉我好不好？你那个孕吐啊，会发生的时间是2个月左右的时候吐的特别厉害吗？如果有害喜的人，你就直接告诉我害喜到底是什么时候害喜的比较凶好不好？你直接告诉我标准答案好不好？啊，大家都是什么圣母玛利亚是吧？都是没怀孕过的是吧？就可不可以告诉我呀？我搞不清楚，我从来没陪过孕妇啊，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照理说应该是3个月以上的人比较没有那么凶的吐的感觉吧，理论上是不是这样？就没有人点头摇头怎么办？已经下课3分钟以上来怎么办？啊，对不起，我是老师，怎么能我问你呢？对不对？就是我准备不周啊。好，那这个他就张仲景的说法是应该是怀孕2个月左右的时候那个孕吐是害喜会比较厉害。那他说如果呢有一致逆者却一月加吐下者则绝之。他就说这个绝之哈，张仲景说的故事，你知道绝之是叫怎么样把他堕胎吗？不是的，这个文字上面它那个标点你改一改的话，就是说女人如果害喜应该大抵来讲是正常现象，医生是不要乱搞才对的。那如果那个医生呢看到一个女人呕吐了，不去想她是不是怀孕，居然用吐法跟下法以为她吃坏肚子，然后还给她这样子一直吃这种吐啊拉呀、啊、然后治她吃坏肚子药还可以开到1个月，那这个医生你就应该跟她绝交了啦。对不对？就是说孕吐这种东西应该3-2天就知道是孕吐了，你还可以1到1个月还在用吐法下法，这些还能要吗？那桂枝汤，我这样子我讲一个那种有点像是那种灵魂学的说法啊，就是灵魂学的说法不是说人啊那个灵魂要投胎的时候啊是比较是3个月多一点的时候会入到那个胎儿的肉身的，就差不多是那个时候90几天的时候。那所以呢2个月到3个月的那一段时间刚好就是那个要当你小孩的灵魂哦，他来试穿这个身体试穿的最勤快的时候，就进来出去进来出去进来出去这样子。所以在那个时候啊，这个妈妈的那个能量场就一直觉得有一坨灵魂进来又出去进来又出去。那可是母亲的那个磁场跟小孩的那个磁场，你也不知道这个小孩是不是冤亲债主来的，你知道合不合很难讲。所以那个灵魂这样进来出去进来出去的时候，那个人的磁场会不会乱掉，所以就会恶心。那这样子的感觉你要怎么样挑一位，就是想象我是银你是位，就像你这样子进来出去两种不同的能量要交流的时候，我要把那个交流的那个界面做好一点，不要让每次都冲来撞去的，这样子的一个思路在开这个药。所以也是想象那个小孩灵魂跟你是一个有点质地不合的，我要打通这两种不同的质地之间的隔阂，让两个流动的顺畅一点。所以治孕吐是这样子来用桂枝汤的。好，其他下次再讲啊，对不起。